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憋死了？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啊。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逃开？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他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他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他。我知道他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他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他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 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这么想赚钱呀？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20-30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你们好上了？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 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呦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怎么会这么寸啊？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啊，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怎么了？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你是说她骗你？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她没有真怀上。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她，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她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不是，不不，你说的也对啊，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那个杨总，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什么情况？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 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他们跑了？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哎呀，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你们找律师了吗？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对。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那是一定的呀。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